心无边的沉默，不停地看着我，又想起那神秘的传说，它总吸引着我，吸引着我，化作一首歌，从那山坡经过。嬉戏之声我已听见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我怎能知道是